We have a very big day ahead. 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Okay. Every day is a big day. 我们的每天呢，都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要很多的工作要去完成的。 Okay. So let's begin with an open Akashic record reflection. 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同样来做一个阿卡西记录的静心或者冥想。 So let's begin by opening our record. 好，我们先打开我们自己的阿卡西记录。 And so we do acknowledge the forces of light. 我们接受光之能力。 我们接受光之能力。我们愿意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显明，这是为着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着与我们连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之灵，请拯救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的工作。请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使我能分享照管我自己的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现在阿卡西记录 已经开始。 So let's take this time now to close our eyes and open our awareness to our ever deepen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own Akashic records. 现在请我们闭上眼睛，体会一下你进入阿卡西记录的这个能量。 Notice how it is for you to be in your records, how it makes you feel. To 留意一下你此刻身体的感受，阿卡西记录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此刻的状态是什么。 make note of how you are affected by the Akashic atmosphere. 现在你在阿卡西记录里面，跟你在进入之前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你去留意一下。 Notice the qualities of your feelings and your thoughts. 特别的留意一下你此刻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思维在经过你，他们的品质是怎么样的。 Good. Now see if you can discern or detect the infinitely supportive presence of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现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些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光之存有们，以及上师们，还有你的亲人们。感觉他们此刻就在这里与你同在，他们有无限的爱与慈悲跟你在一起。 At this point in the process, your body is adjusting to the vibration and has likely calmed down from any shaking, rocking, or head twitching. Those symptoms are passing. 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能够适应阿卡西能量场的那个氛围，在起初你感觉到的各种的身体的反应，那些震动，那些摇晃，它也会随着你在阿卡西记录的体验逐步的加深而消失。 Good. And now, if you would, in your mind's eye, establish a pillar of light approximately arm's distance in front of you. 好，现在请你们去观想，或者去感觉，在你的身体前方一个手臂的距离那里出现一个光柱。 Simply imagine that it is there, and it will be. 你也可以借自己的想象，想象有一只光柱就在那里。 Good.And now, if you would, place an image of yourself as you are today in that pillar of light. 现在你去观想自己的身体去到了那个光柱能量场的里面。 And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empower you to see and know yourself as you are seen and known in the Akashic Light. 现在请那些高龄们、上师们、光之存有们还有爱人们来帮助你，在这个光柱的能量场里看到有关你自己的实相，让那样的光帮助你重新的认识你自己，正如那些高龄们、上师存有们、上师光之存有们、上师们还有爱人们所看到你、所看到的你那样。 As if you were putting on glasses through which you could only see love and goodness in its endless forms and expressions. 你感觉那层厚重的帕子，那个蒙蔽被除掉了。现在你用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目光看到了你自己。你的这现在的你，你所看到的你，就是那些高龄们、光的存有们，他们眼中所看到的你。 Wonderful. 非常好。 And now, if you would, expand the pillar of light and bring in to this pillar people that you love very much. 现在请你去找到你爱的一些人，然后邀请他们跟你一同去到那个光柱能量场里面。 These people may be family members, dear friends,your children, parents, husbands, or wives. 现在你可能想起的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其他的一些关系，你都可以把他们邀请到那个光柱能量场里。 Open your heart and mind.To receive, to experience the tremendous power of love activated when everyone is together. 现在你去感觉一下，当你所邀请的人来到这个能量场里面之后，他们所感受到的那个强大的喜悦与爱，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能量场中享受着这样的喜悦 样的爱的能量。 And again, I ask you to expand the pillar of light. 现在你去观想或者去感觉这个光柱能量场在慢慢的变大，不断的变大。 And this time, bring into the pillar along with yourself and all these people you love.Bring along people you do not like, individuals who you feel have caused you harm or great troubles in this lifetime. 接下来，请你去找到在生活当中你不喜欢的那些人。去连接他们，就是那些你觉得给你带来痛苦、烦恼，让你不舒服，让你讨厌，甚至让你厌恨的那些人，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一一的邀请到那个光柱的能量场中，与你自己。与那些你爱的人，你们都待在一起。 There is no need to do anything to these people. Simply open the space to include them. 观想那个光柱能量场在继续的变大，它变得无限的大。继续的邀请那些你不喜欢的人，让他们来到那个能量场中。你不需要对他们做任何事情，只需要邀请他们进来，让他们一一的。发出你的邀请。 And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empower you to see the goodness in everyone in your pillar of light. 现在请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光之存友们、上师们，还有你的爱人们。来帮助你，在这个光之能量场里面，去看到你所讨厌的那些人的真实的样子，就是他们的实相。 Excellent. And for now, simply take you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pillar of light and it will naturally dissolve. 接下来让这个光柱能量场慢慢的自动的开始去消退。 And we take the next few moments to consider the day ahead. 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去做的事情。 A day full of learning, practice, and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我们今天会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的体验，也会跟其他同伴们一起做更多的练习。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help you to realize that you are indeed ready to take the steps ahead. 请你告诉你的高龄们，你的上师们，光之存有们，还有爱人们，你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要继续你的阿卡西之旅。 Mm-hmm. And if they have a message or an idea, an inspiration to support you along your way today,Receive that and place it in the confines of your own heart. 你也可以请求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光之存有们、上师们和你的爱人们，给你一句话或者一个信息，来指引你今天要去完成的体验。收到这样一个信息之后，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心里。 Beautiful. And so for now, we leave this be. Bring our attention back to the room and close our records. 就在这样的能量当中，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意识慢慢的带回到这个房间，带回到你的身体，然后我们准备关闭我们的阿卡西记录。 我感谢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的爱与感恩。我也感谢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是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实相。我也感谢神之灵，他就是光，为我带来了所有的智慧和疗愈。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 那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志愿的有几位的分享啊，哪位同学想分享？ Oh, you're ready to share. Okay. I know, you're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ity. Here's what I want you to focus on. Let us know what you learned from the homework.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homework? 这个分享的时间呢，因为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同学有机会分享，所以每位同学分享的时候，你试着啊，把你最想要讲的那一部分讲出来，那个故事啊，那个过程啊，那个就尽量简短啊。然后比如说你最大的收获，你那个喜悦，你看到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样的光照啊，阿卡西记录那个光照啊，这个最最你想要表达的部分啊，最能够帮助到哪一家的那个部分啊，这个想法。 那我先讲一讲，就是 问题是可以讲的 啊，那个我就是主要是为大家解读那个阿卡西，昨天晚上主要是体验为别人解读阿卡西记录，我感受到阿卡西记录对我们这些人满满的爱，然后像他说我就是别人问到说就是我怎样要跟阿卡西记录链接，然后他说啊，你就看着琳达老师，然后跟他去链接，用心去感受。 好。So the person asked the top master connected to Akashi record, and 然后你从阿卡西记录里面得到的那个答案是这样。 对，主要是用心去感受，不是说你要努力努力，因为那个同学提到是努力的词，他说否定就是用心。 That person.That person question. That person So she answered, she asked for that person question. Try hard to do your heart to feel. Use your heart to connect. And you can do it through reason. Just use your heart to feel. 然后我还问了 没关系 那我再讲讲我今天早晨那个阿卡西进入阿卡西记录的这个什么那个，我觉得我今天早晨进入阿卡西记录之后，我是走进了里边，突然间有个人说你来了。 This morning I opened my own Akashi record and I heard some voice saying, you can find your fear. 然后我就往里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看着四周都是光。 And I walked into that field, that Akashi field. It was filled like all around me. 然后我就往上看，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楼，就这样就是成一个住行 了， 这样的在家的那 种 住行。 And then I looked upward and saw the stairs shaped as spires. 当我然后我正好感觉就是走在那个住行的中间，我就感觉一束光唰一下从我的头顶钻进去了。他一直在给我能量，后面有很多的高龄们，还有很多人在那啊鼓掌。然后我这个是在发生在你说的接触能量的之前，我已经连接到这股能量了，就是这样，就是你说的我们要接触这个光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光已经穿过我的身体了。然后有的同学好像就是因为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困惑，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感受阿卡西记录，就对我们这些人非常非常的爱。他说你是不是被召唤来的，你们是被安排来的，就是说你在安排，就是说你的一步一步的，就是你的车船路马都是被安排好的，你们才来到这里，我们才来到这里，就是这样，就大家都不要着急。 Okay. I want talk about the homework. Okay? The homework i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n the reading that you did for the other person, you learned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我先来。你平常完了吗？可以，没关系，留在这里好。那个，我先讲一下有关你做的家庭作业那一部分。那个，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Okay, and that is that it's through feelings. It is through human feelings that the energy of the records gets anchored. 那阿卡西的能量跟我们去发生一个稳固的连接，这个连接的方式正是借助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啊，就是我们的感受正是阿卡西记录能够跟我们产生个稳固连接的那个方式，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谈到你就要用心去感受嘛，啊，非常好。 我还有几句 啊，那很快好吗？很快，一两句可以讲完吗？ 就是可能也是我的一点困惑，就是我在练习阿卡，就是别人问我一些问题嘛，比如说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做选择的时候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的，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说阿卡西他要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用一个很恰当的提问方式去提问，而且如果他没有，就是他很希望你去探索这个事情的究竟。我觉得他好像就在搜索一个词条一样，所以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恰当的词，就好像搜索吧，搜索那个词条，从那个记录里面搜索到那个词条，他告诉你答案。 OK， 徐博士，你对吗？对于其他的，我在这个第三个阿卡西ready，这个lots of things, lots of infinitely good resistance.If there's a vast amount of resources ready for us to tap into the problem. You know,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everyone in this room knows that, and that's how they came here. Because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know it somewhere inside, you already know what she's saying. You know this. 那你们听到这位刚才这位同学的分享，我想你们呢每个人心中其实也都是能够认同这些的，你们是知道这些。 Yes, you all know that. Yes, this is it's an interesting understanding that it's common knowledge that everything is available to us in the records. Your awareness of this brought you to the class. 阿卡西记录的确它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无限的体验和能量，那我们来到这里正是因为我们准备好了要去领受这样的无限的一个资源，它的所有的丰富。好，谢谢。 他刚才忘记了，我还记得，因为昨天他是给我做的解读。 啊，昨天晚上他给你。 OK. That's not she did the reading for me. Okay, so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learned from doing the reading. Please, you can sit down now. Thank you. 然后我问的问题有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I asked about my life goal. Okay. 嗯，是为了帮助跟疗愈别人。 对，他帮你带来的很大。 对。 啊，两手是这样说。 然后我让他看到我将来工作的场景，他看到了我在接待室里为我的客户做咨询。 So I asked about the, what kind of setting we will be working at. And she saw a picture in which I was, I'm sitting in a reception room, and I'm talking to my client. 嗯， 但是我是在国外，主要帮助国外的华人去做疗愈。我在国外定居， So I settled in another country, and I was doing this. 然后我问让他看我将来的那个婚姻伴侣。My husband， 他看到的是我今生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我让他回溯了我们俩前世的关系。然后我们前世就是爱人啊，然后还让他看我将来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一个小天使。然后我这生的功课是要学习宽容，我知道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然后我问他怎么样可以体验到更多的喜悦，他就说要爱自己。然后通过疗愈帮助别人把爱散播出去。然后昨天晚上，然后他非常希望我给他做一次催眠，通过催眠我跟他的高我连接到他的高我，说是高我指引他来上这个课的。 你的同伴，请你帮他做个催眠。 对，他想让我给他做个催眠啊。 Did you close the records? Yes. Great. 是的，是的，嗯。然后他的高我说是高我指引他来上这个课程的。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hear about the hypnosis. No, it's about this course. Her herself said, asked her to come to this course. And she said this course is very good because you can find the source of all the things happening in this life. And she asked her to come to your advanced class to improve her skills, and then he can spread the love. And I also asked her, whether her reading for me is accurate, and her herself answered me that the answers for the four questions are very accurate, and I don't want to discuss what you and I understand that it's a positive message about the records. But this is not, we are not discussing hypnosis. Sure, that's okay. If you understand. Yeah. Okay. 刚才这位同学他就英文讲的，他分享到这位同学的高我呢，就是在告诉他的一些信息，他的高我说是他的高我要他来参加这个课程，说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他直接通到源头那里，然后也让他的这位同伴继续来跟着这个课程学后续的未来的课程。但老师刚才说呢，谢谢这位同学刚才的这个这一部分的分享。虽然这个信息是非常，虽然感谢他这样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分享，但是老师说在这个课程期间尽量不要去做其他的一些我们的灵修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工作啊，就是让能量更聚焦在这个上面啊。 All right, terrific. Do you want to come up? Okay, so we want to know,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doing the homework? Okay, 谢谢。就是我要分享的是， 昨天我给我的同伴做这个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进入，然后进入了以后，后续的就是很流畅，就很顺畅，而且很顺。 Okay. 嗯。所以从这个跟他的讨论和我的感受得到的那个心得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已经看到了画面和信息，但是我自己怀疑，我在想说这个可以说吗，因为我看到的画面是好像不是这个事，是潜意识，然后他是什么角色，他是什么角色，所以我担心。嗯，但是后来我想我应该信任，所以既然我看到了，所以直接说吧，就是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什么直接说。然后所以后面的进展非常顺利，我们谈的时候也是非常很精准。所以我的感受学到的是，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首先要先信任自己，然后要放松，然后让所有的那个信息自然的出来，就像一个管道一样。 I need to learn how to trust. I need to learn how to trust, and, I need to learn how to relax, and so that the information can flow smoothly. Yes, exactly. Do you know, I want to say this, first of all, is she speaking first person? When you speak about yourself, it's very powerful to speak in the first person, to say, I...not to speak for the whole group. We, okay? 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有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分享，在你们这个课程当中，或者是你们跟同伴们分享的时候啊，如果是你个人的体验那一部分，就用我就好。啊，这个是请大家去留意一下的。 Okay. OK. 然后我后来问自己，为什么在做的过程中，因为昨天我做了三个其实，然后为什么在做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我都很难放松和信任不信任，然后后来得到的答案是说，我一直觉得我做事情要很低调，包括我做的公司什么都很低调，但是其实所谓的我的低调是因为我一直在自卑和自负的中间来回的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自己和自信。谢谢。 好，谢谢。讲完了。好。So I actually asked the Akashi Records, why was I not trusting start with? And then I was told that, you know, no matter, I tried to be a very low profile person.In my real life, and deeper than that, I don't have enough confidence in myself, and but sometimes that even talks of my pride, that even makes me more proud of, you know, self pride. Yes. The more I try to be low profile, you know, be humble, but the more false pride, and I just need to learn how to trust. Oh, that's very good. Okay, this is, I want a few things. When we do readings for other people, we want to describe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not evaluate. I know this is easy for our friend over here who's very visual, but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not visual, it's not so easy.But to describe. 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呢，你们在去帮别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啊，只是去描述、去陈述啊，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接收到的那些信息， 那么不要加进个人的解读，这也是希望大家在练习中需要去需要去学习的，去注意的。 Because as we describe what it seems like we're getting, the person that we read often knows exactly what it means. 你不用急着要把你看到的东西加上你个人的解读，好像对方不明白一样。其实你只需要尽力的去把看到的画面、听到的信息啊，或者其他方式得来信息，就用你最当时最佳的理解。就是把你理解到的那个部分呢传递给对方的时候呢，对方一听他常常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你不用，你只需要去在一件事情，就是如实的去表达去传递。 And trust is very difficult. 刚才这位同学讲到信任，那么信任呢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And we grow into it as we practice. 我们如何能够全然的信任呢？那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练习。我们在这个阿卡西记录里有更多的练习，有更多的实践，我们就自然的能够去信任它。 嗯哼。And there is a paradox.On one hand, we have to trust enough to make a start, even though we know we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这里看起来有点矛盾，就是我们在刚刚接触一个新的体验的时候，你就需要先去信任，但你其实还对它很陌生，可能你还并不了解它，但是你就需要先去信任它，而在你对他，在你学习信任他的时候，你对他的体验就能够加深，而这个体验的加深呢，就能够帮助你更多的去信任。 And with every reading that you do, you will grow in trust. 一开始你就需要先带着信任去体验，但是随着你体验越来越多呢，你的信任也会增添。 Okay, the trust is both in yourself and in the records. 那这个信任呢，一方面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你对阿卡西记录的信任。 Okay, trusting that the records are the source.And we are the agents. 你们需要建立起一种信任，就是阿卡西记录，它就是源头，而我们呢，就是这个源头在地上的那个管道，那个出口。对此，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怀疑，只需要去信任就好。 And this understanding takes the pressure off. 当你们能够认知到这一点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离开你们。 Good.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 make promises to people that you cannot keep.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不要给你阅读阿卡西记录的那个对象呢做任何的你没有办法履行的那个承诺。 Okay.We don't promise that we're going to heal somebody or find their soulmate. 那你不需要去给别人这个做出一个承诺。哎呀，我可以用阿卡西记录帮你治病啊，我可以用阿卡西记录帮你找到一位伴侣啊，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We are not magicians or manipulators of planetary life. We are spiritual practitioners. 我们不是魔术师，啊，我们是在这里从事一个殊胜的灵性的工作。我们呢是尊重所有生命个体在他今生里所选择要去完成的体验。 And I know it's easy to be very confused,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Like we heard that a reader told her partner that her child was an angel. Well, that's, all children are angels. 那刚才呢，我们有一位同学分享到呢，就是就是他的同伴跟他分享说，他的孩子是一位天使。 So we want to be really careful in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 that we help. 那就是那在我们去为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你们也需要去留意你们所用的那个字眼啊，就是你是如何传递那个信息呢？因为就是这个例子来讲呢，其实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天使，那你这里告诉对方这个信息，你告诉对方这样一个信息，你到底是想传递什么？你可以再去留意一下啊，你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所以这都是我们以后在阅读阿卡西记录里面的，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可以去学习的一些方面。 Okay. All right. Does anyone have questions? 好，现在还有没有问题啊 ？All right. We have a question.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初学阶段哈，有一些就是身体的一些反应，如何去解读？比如说。今天我跟我那个同伴做的时候，我们俩都有一个反应，就是眼皮眨得很厉害。这个是代表什么 ？You know, as a beginning practitioners, we have we're experiencing many reactions or sensations on the body. Like okay. This morning when we were at is she speaking in the first person? Please speak in the first person. And then she said, for example, I was Speak only about yourself. Okay. I had my eyelids were, you know, moving very rapidly this morning in exercise. And same with my partner, she was also doing that. What's your take on that? And how should we look at them? Okay.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Okay, it doesn't mean, oh, you're going to be a better reader than somebody else. 那首先呢你们有些同学身体上有反应，它本身呢并不代表什么具体的含义，也更不能说明你们以后这些人就会成为更好的阿卡西记录的疗愈师。 Okay, what it does indicate however is that this is a very intense class. 那但是呢这是跟一个原因有关的，就是这个课程它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课程。 Okay, and in an intensive class, it is common for students at various times,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couple of the first day or two, and often into the third day in the morning, that there's physical responses to the energy. 那在你们刚刚学习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阿卡西记录的那个能量呢，在流进你们的身体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些你们以前没有经验过的一些反应，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们刚刚开始去连接这个能量场，初期会有一些反应。 Okay, normally by the third day in the afternoon, everyone has their bodies have adjusted. 通常从第三天到第四天往后呢，这个身体上的反应。就会逐步的减退，直到消失，因为你跟阿卡西记录的连接会变得越来越深，这个能量它在你的身体的运行也更为的通畅。 Okay, yeah. You have another question? Okay. Okay. 今天我早上跟我同伴做的时候，我昨天晚上自己打开那个阿卡西阅读记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个心里特别紧张啊，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这个心特别紧，有那么压抑的感觉？然后最后我同伴给我做的时候，他最后他感觉他挺心里很难受，最后他就哭出来了。我觉得他的哭是对我的一种疗愈，还是对他自己难受？ 谢谢。你一开始说胸口有点堵是在自己做的，然后后来别人帮你做，他感觉到胸口也堵。 他就是 When I was opening for homework, when I was opening my own heart chakra, I felt some things stuck around my heart chakra. And when my partner did the reading for me, and she felt the same thing, she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And I don't know if that person is feeling something about me, or she's actually feeling something about herself when she was reading my record. When we read another person, we often can feel what they're feeling. 这个感觉是属于他，是他感受到的有关你的一些能量，就是在你们帮别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你常常能够感觉到他的身体里的一些状况，是这样的。 Okay, and then after we're done with the reading, when we close the records, the feeling goes away. 通常在你结束为这个人的阅读之后呢，你所感受到的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呢，就会离开你。但是你对你做阅读时，你感受到的是跟对方有关，不是你自己的部分。 So and the other thing is when you encounter something like that, whatever this feeling of stuckness around your heart, you want to describe that. What does that feel like, right? To the very best of your ability, and that will begin to move it. 那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你也可以及时的就把这些感受向对方描述啊。告诉他你感受到什么啊？那么在你描述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其实就在帮助那个能量去流动了啊。那这个症状或者这个反应，它就会尽快的就是消退啊。 你先可以互动一下 啊，对，你可以及时就告诉对方，现在突然感觉到什么？对。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好的。 Okay, we have one more. 就是我已经没有我们进入阿卡西已经看见过这个画面，在做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我问到原始我的生命实相是什么，又看见这个画面，就是一帮人爬着背往西边走，刚开始是看不进颜色的，就是看见人 络绎不绝的往西边走。说是我要问阿卡西记录是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又看见这个画面，这把的颜色是人家都穿着黑灰色的长袍，不是新来人，新来的人，我的感觉是不是看着人上西天的，我就不敢再往下进行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这一生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对吗？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接触阿卡西记录的， 对对对， 我做冥想的时候， 对对对， 看见过这个画面，就是今天我用做阿卡西记录的时候，问着高林我的生命实相是什么，又看见这个画面。昨天又问的是我的工作是什么，又看见这个画面。 一群人排着队上往西走，然后还穿着黑衣服， 灰色的袍子，看到黑蒙蒙的，昨天我都看见他们是穿着黑灰色的那长袍， What is the question?What's the reality of my life? And this morning, I asked a question about another question, which is, what is my future worth? And the same picture appeared. So, I want to make a Okay. So it would be very, I would like you to go into your records after class today and really ask about this. You can explore this in your records. This is a special image for you. Okay, and so you want to examine it with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discover what it means. 我请你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再找到一个时间，再次打开你记单还有记录，专门的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画面显示给我看是有什么含义？你自己去问你的光之存有那些高龄们，你的上师们，让他们告诉你那个画面的含义，这个比我给你做一个解读要好的很多。那同时你这样的一个画面给你看，它绝不是偶然，它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含义。那你因为你一直还没有明白这个画面的含义，所以它就一再的重复的出现。所以你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去到哪些记录里面去，请他们告诉你那个信息是什么，那个意义是什么。 OK 可以。 Okay, 我想问一下，做阿卡西这个阅读集，它的阅读信息是一对一的，还是一对二，还是二对零？我来，我是原发起发的，第五段，第五万百万，第三万 字。Oh no! What a great question! Great question! One person at a time.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阅读的时候一定是先一对一的。 One person at a time, not even like a couple, a married couple, we don't do them together. 所以你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一次只能为一个人做，不可以一对多、一对二、一对三这种啊。不可以，哪怕对方是一对夫妇啊，你也不可以为他们两个同时做。 Okay, and this is a great question.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It's a matter of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because if we're reading two people at once, we don't know what's coming from where. 你想一想，如果你同时为几个人一起解读，你怎么能够分得清谁是谁？ Right, and it can be fun, but it's not helpful. 那可能挺好玩的，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Okay, but it's good. Thank you. Wonderful. Okay. 非常好用。 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进行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中间被打断了怎么办？就在进行当刚进行当中，然后被打断了呢？ 其实阿卡西记录已经打开了。 对。 So what you were again last year? Oh, that's all right. You just would you just say the prayer over again. This, if you lose your focus for any reason, the dog is barking, the door slams, if you lose your focus, you stop, take care of whatever's happening, and then reread the prayer, reopen the records. No, they will be. She'll just, what happens is, if we're startled,by a telephone or a door or a dog, it just like bumps us out of the records. Right, it just kind of like bumps us out. So you don't have to close, but just reread the prayer and keep going.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们在阿卡西记录的阅读当中呢，因任何原因被打断了，比如说突然狗叫了，突然电话响了，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你就重新再打开一次好了。那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一个阿卡西记录的进行，这是一个深度的连接当中，外面有声音或者动静干扰到的时候， 从意识层面上，你会自动的离开那个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场，它是自动的。那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啊，你就直接再用开启指令重新进来就好了，不用关闭啊，再重开一次就好了。 要念吗？还是自动等一会儿就自然识别？ 对，开启的时候还要再念的，就按照我们讲的那个程序。 就是昨天我和同伴在做的时候吧，然后呢，就是我分享一下其中一个问题哈，我就说，我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去开始。啊，就是我要开了一个就是两性关系的一个课程，我说从微信课堂开始呢，还是从这个落地的这个大课开始呢？然后他呢就跟我分享了一下，说解读的是幸福，迈出第一步。然后他就说一个画面，然后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看到一个门，一扇门，然后打开之后迈出了一步，就是迈出去一脚。然后呢说这个幸福从第一步开始。但是我是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两个正好是一直在看旗袍，然后在讨论旗袍女人，看了很多这样的画面。所以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之前刚才看的这个画面，所以才显示出来这个穿旗袍的女人？ I ask a question. My partner was reading mine, and my question is about my future job.And my partner saw a picture. 他看到是你穿的那个旗袍。 他不是那个女人没看清楚，但就是一个 这个女人穿的旗袍， 穿 没有看到那个人是不是你？ 对。 And my partner saw a picture of a woman dresse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gown. And walking through the door. And I have a question because before we did a reading together.Me and my partner,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owns and some clothing, and we were even looking at the pic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owns. And I wonder if tha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at picture in the Apache workflow.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before we did the reading, and we were even seeing pictures of the show. Do you know? I don't know. Yeah. I just don't know. 这个呢，我不知道，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发现。 But also, as new readers, your partner is a new reader. We want to make, to be very generous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reading us because they're new and they are experimenting as well as we are. 那在我们初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经验还是有限，有可能就是帮你阅读的人会受到一些干扰。那么，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练习期，我们都是初学者，所以你要对你的同伴呢，要更多的去展现你的一个理解、一个宽容啊，就是把这个当成是一次练习。那么在从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你们以后去发现。去解答，自己去发现。 Mm-hmm. Okay, thank you. Okay, one more, and then we're going to take a break. 好，就最后一位同学的问题哈。 就是我请问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这个阿卡西这个工具的？因为昨天做了一些练习哈，就觉得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还是不会。比方说，当那个别人为我阅读的时候。他会看见一些画面，然后他会描述一个画面。比方说，昨天有一个伙伴跟我说，我问他我能不能达到一个目的，他说他肚子里边有一个青蛙，然后他说出来，他就描述出来，他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在那猜呀猜。 他说他肚子里有个青蛙，然后 对我 要。No no。 他跟你阅读的时候，我再核实一下，他跟你阅读的时候，他说他的肚子有个情况，好，然后他就给你，他然后接下来什么都没说了， 对，他只管描述 了，描述完他就没事了。 昨天看我还有一个伙伴过去，他说我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他说他看到一个隧道口，然后去里边是黑的，然后我还是因为有一种恐惧，我就要发愁，那我达不到，我就刚才那么黑暗，然后如何转换这些都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 做。所以你的问题是怎么去更好的理解阅读师给到你的一些答案，你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评判？嗯 ，OK。So yesterday, you know, my partner was doing my writer, and she told me she saw a frog in her bell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make sense of it, and. So I wonder, you know, and also in the earlier reading, I was told by my partner that when asked about some question, she said, sorry, tunnel? Sorry, tunnel. And I don't know how to understand all of the picture. Okay. Your partner is a new reader. 那我们都是初学者，所以你的同伴呢，他也是在初学。 Learning how to receive impressions and interpret them for you. 他们还正在学习如何去接受阿卡西记录的那些信息，并且如何能够以精确的方式来向你传递。这个他还只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Okay.Sometimes when people read us, they say things that don't make any sense. 有时的确在别人帮我们阅读阿卡西的时候呢，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好像不可思议，无从领会。 Not out of malice, but because they're really striving.To assist us and are simply learning a new way of working. 他们其实已经在尽力的来去支持到我们，他们是用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方式来向你传递一些信息，啊，毕竟他们还只是初学者。 Ultimately, it is up to each one of us to determine.What is true for us and what is not? 这个如何去领会并且判断阅读师的这个信息呢？通常更多的是我们被阅读者的责任，就是对方是尽量如实的去描述和传递。但接下来这个画面也好，这个信息也好，对我们是什么样的含义，更多是我们被阅读者的责任要去发现。 If the frog in the belly makes no sense to you, then disregard it. 如果你收到这样一个信息啊，就是你在肚子里有一个青蛙，你没有办法明白到底什么意思，你可以暂时的忽略，也没有关系。 And if the tunnel seems like it might make sense or it holds some understanding or promise.Then go into your records and ask,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tunnel for me with regard to my question? 那你接触到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隧道，你觉得不理解，但正是因为你不理解，那就是一个提醒或者一个邀请，你可以做什么呢？去打开你自己的阿卡西记录，去自己探索和发现。所以这个是你要去自己负责的部分，去探索那个画面，去带给你的个人化的那个指引的信息是什么，借助你打开自己的阿卡西记录去问。 还有一个，我在给别人阅读的时候哈，别人可以给我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当别人给我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会被这个问题所缠绕。比方说，刚才有同学问我，我说我的工作是什么呢？我的儿子会不会留在哪里呢？ 苦，我好像会被这个问题所缠绕，我就想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跟这个阿卡西记录里边出现一个画面，跟他这个实际问题联系不上，就说在做给人家做解读的时候也不会解读，也既不会被解读也不会解读。老师能不能有一个要求，对老师能不能给提供一个示范，简单的就是做一下这个过程，就像在医学上要做一个腰穿，然后老师在前面做一下，然后大体上当然不能可能涉及到很深，只是一个示范。 好的，这首先呢，这个抓分数，完蛋，我做一个引发的，就是说抓分数他们占算的是 No. You will learn. You're learning. You're learning. It's very important. I do not do. Then we'll talk to her on the break. Okay. All right. Here's what I want to tell you. I do not do a demonstration of the reading, and I'll tell you why. 刚才这位同学就问了，那老师可不可以做一个阿卡西阅读的这个示范呢？那老师的回答否定的，为什么呢？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my job is to empower you to discover your own way of doing reading. 我的工作是引领你们，帮助你们去自己连接到阿卡西记录的能量，然后熟练的能够运用这个能量去发现一些真相。 Okay, and I understand that it's a very vulnerable process because you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你们在这个出学的过程当中，可能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有时候觉得无从去下手啊，我能够理解。 It's a bit messy actually, and we can feel, I mean, very vulnerable and maybe a little embarrassed. 那你们也会感觉到可能很困惑，甚至觉得有点很怎么说，就是因为你好像还没有很好的掌握，你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 Okay, and I know that everyone in this room has a very deep, profound desire to be very helpful to others. 那这位同学，包括你们去。房间的其他同学，你们都有一个非常强的愿望，能学习掌握阿卡西记录，并且能够很好的运用它去支持别人。 And it causes you a kind of anxiety to think you might say the wrong thing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hurt anyone. 所以你可能内心感觉到有点焦虑，因为你生怕这个事情你学不会，你没有办法掌握啊，然后把这个事情做砸了，然后会怎么样？ Okay, but this is like when children are learning in school how to read. 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回到了小学生的时代，我们在去作为一个初学者学一个崭新的领域。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y make many, many, many, many mistakes. 那小学生在刚刚上学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呢？会的。 And then one day it clicks. 有一天这个小学生他就会毕业，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And they know how to read and they are just thrilled. 那你们也会这样，你们有一天会成为非常棒阿卡西记录阅读师。 And I know, right, I know this will happen for everyone here. 我知道你们每一位都不例外，一定会是这样的。 Right, I know you were led to this class because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succeed at this. 我 清楚的知道你们每一位来到这里都是因为你们是完全具备了那个能力，而且你们也做好了准备要来学习阿卡西记录。 People who have no ability to do this class don't even know it exists. 那些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学习并掌握阿卡西记录的人呢，他们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甚至他们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课程。 Okay, so, so just do the best you can and know it's going to be all right. 所以在这个 Thank you. Great questions. Great questions. 所以呢，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帮助你们去连接到阿卡西记录，然后建立跟阿卡西记录你们自己的那种关系，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能够运用阿卡西记录来去支持自己，来去服务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不在这里给你们做示范，它很容易导致一样事情，就是你们会去模仿老师那些外面的一些做法，而不是直接去到跟那个阿卡西记录的那个连接。 OK， 好 ，OK。So now we will take a break. Oh wait, one more question. So, 老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为别人念诵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对方他会很着急，比如说他要问的那个问题，我们就在进入上课的时候，然后可能一下子还不会立刻回答他的问题，然后他就会再重复，就很快就很着急的很想知道，他就会不断的去重复那个问题，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会干扰到那个就阅读 是 OK 好的 No.No. No. What? What? They were hitting each other. I know.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class, though. I'm not off. 刚才这位学员，老师知道你们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动作哈，就是那种。 I'm not off. I know.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s not good. Okay, go on. Okay, so the person was getting anxious. Yeah.不是老师，对，您对，好，现在老师来回答你的问题啊。啊， It's okay if the client is anxious. Let them know that you're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help them. 那没有问题，如果对方呢他感觉到有点着急哈，你作为阅读师，你不要受他的影响，你的能量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你可以告诉对方要耐心，你可以跟对方沟通的。 OK yeah you just tell him it's okay give me I need a minute 可以跟他讲不要着急，我可能再需要一点点时间就好了。 OK now we're taking a break